过年，踏过许多许多欢笑与寂寥，途上碰过千个面容，遇过万千的转变，内有一些惊喜，一些出意料。随着日落日出，光阴飘远了，但你始终用心当世界动摇。无论我更糟更坏事，亦照样倾出真挚，令我迷途时仍有兴致哭中笑。原谅这个我不都敢讲说话，从没清清楚楚高声讲你知，长路怎么弯曲都好，都也愿多走前事。如若与我开始终 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有林子祥呢一首《日落日出》，呢个都系自然嘅现象吓。日落西山之后，然之后我哋去到夜晚食个晚饭，一家喺度有时倾下偈嘅时候，咁上下休息瞓觉，然之后起身又日出而作啦。而家咧，亦都太阳就嚟出嚟见晒，即系大家见到成个太阳出嘅时候咧，就好光亮啦吓。但系现时咧都仲系漆黑嘅。五点十二分的时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清晨爽利节目。今天是2021年6月7号。农历是4月27日星期一。天气方面今天有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出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的清劲啊。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间中是有骤雨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我说冷风无力令老树摇动，你说雪花飘在灰色天地中，厚厚信纸却不可以抱拥，只有透着纸背塑造你面容。我说气温前夜令我着凉后，你说最好多饮温馨的热酒，我却已经再不需要处余风，早已过时的语句如何问候。我没法再知现在现在你哭或笑，说要吃了多少怎会不重要，这道理我懂，然而事实并没法相信，情若真的 远不在乎平常分秒，如何明白凌晨在你是黎明，你我那可分享偏差的繁星，我看我的信纸堆满却无声，仿似你在观看雨或雪，但谁能做证。 梅艳芳的朝朝暮暮啊，朝早很多时咧，就如果你收到啲个 WhatsApp 啊，每一日咧都会有嘅吓，我谂惯性，同埋喺朝早嘅时候咧好啲嘅。你上一段友谊又好啲啊，或者你嘅好朋友喺朝早起身嘅时候，个心系顺水啲嘅时候咧，原来系 WhatsApp 一啲图片，有关早晨嘅图片啊，加埋啲早安嘅语句咧，哦，咁啊真系相得益彰嘅。图片里面包括可能一啲嘅即郊野嘅地方啊，青山绿水啊，宁静嘅感觉咧。但系当然会系一种个充满朝气嗰个嘅气氛喺处啦吓。咁收到呢啲嘅时候咧，完完全全系可以帮助一个人咧喺个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对一个即前景或者系今日将会做嘅事咧，都会一种系信心嘅，系帮助嘅。一啲字眼嘅字句咧，有时都带有鼓励，因为每一个人咧，可能系佢每日都有唔同嘅事情发生啦。喺每一个人嘅身上都总有喜呀，即系有喜有悲，呢个都系好自然嘅嘢。一定要有悲有喜嘅时候咧，你先至会有嗰个感觉，有个分别嘅感觉嘅时候咧，悲嘅时候啊，只系咁嘅情绪，到到系喜嘅时候，啊，有一种嘅欢欣啊。咁呢个系我哋一定系喺呢个人生嘅过程里面咧，都尝到一啲嘅人生路上嘅甜酸苦辣啦。咁喺早安嘅句子里面，呢句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夕阳西下，水东流，只记快乐，不记愁。老来万事皆不求，只把健康记心头。 The nightingale sing. I met a fair maiden who sweetly did sing.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How old are you, my fair young maid? Here in this land.This valley's so green. How old are you,

再有事，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 叶振棠《忘尽心中情》，忘记嘅嘢系咪真系话忘记就忘记咧？仲要忘尽、哦，都冇可能噶吓，除非有时你真系突然间啲或者啲记忆慢慢系即系忘怀啊，唔记得咗咁啦。否则嘅话，如果一啲重要嘅事情，一定会永远都喺你嘅心里边啊。一啲禅句咧，我都好中意睇啊！里边都好多一啲嘅人生意义啊。水静能鉴物，人静能观心，静心人不浮，静心能明理。 常的睇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禅前旧宴，从回旧。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长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心这心里儿碎，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心心记，望着这心里儿碎，念到故乡两似燕子家乡飞去， 芬妮的故乡的雨。接近五点半啦，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玛加烈医院儿科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表示，本港至今治疗近千名确诊新型肺炎的儿童，部分康复后肺功能减弱，有患者康复三至四个月之后，发现味觉和嗅觉异常，亦都有儿童出院后出现类川崎症的严重并发症，包括发烧、出疹和眼红等，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对于政府批准降低接种伏必泰疫苗年龄下限至到12岁，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建议，可以安排外展队到校接种。香港儿科医学院院长谢咏仪说，如果儿童出现感冒或肠胃炎等急性病，应该留待康复后先接种。如果有严重过敏反应，就要经过敏症医生评估，但是一般湿疹或者哮喘等的患者，如果并非要经常服药，都可以打针。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会呼吁富裕国家承诺推动在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约翰逊说，他会在星期五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向他的同行提出有关目标，以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认为如果达成目标，将会是医学史上最大的壮举。目前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已经交代会向世卫牵头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捐赠多少疫苗，但是英国和加拿大至今未公布计划捐赠的数目。报道说，预料约翰逊会在峰会上公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日出访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但是飞机因为技术问题，在起飞后大约半小时折返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安全着陆。贺锦丽的发言人说，飞机出现技术问题，但是没有引起重大安全关注。贺锦丽落机的时候竖起拇指，表示机上的人都好好，并且曾经祈祷。在大约一个半钟头之后，贺锦丽转乘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36%支持，炮尼得到大约22%支持的极右另类选择党。今次是9月全国大选之前最后一场地方选举，选前有民调指另类选择党和基民盟的支持度相若，其中一项民调更加预测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可以胜出。有分析认为，基民盟胜出萨安州，令到带领基民盟出战9月大选的党魁拉舍特所承受的压力稍为减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眼睛是灵魂之窗。今次崔博士会总结眼睛的护理，继续引述《黄帝内经》。 骨之精为童子，童子就是童神，包括瞳孔和瞳孔后面眼内的组织，就是眼睛能够产生视物功能的最重要部分。 还会介绍杞菊地黄汤，请留意星期二钱佩卿崔兆汉博士在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节目《好孩子星期天》节目的同名主题曲 MV 出炉啦！ 主持杰仔哥哥和慧贤姐姐在 MV 入面又唱又跳。 点子啊！主题曲的作曲兼主唱吴林峰哥哥都有在 MV 现身。 大家快啲上《好孩子星期天》Facebook 专页睇片 ，comment、like 同 share， 一齐睇，一齐唱，一齐跟住跳舞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起身啦，新嘅一日又来临啦！我哋一齐迎接呢个晨曦，迎接呢一天。呢一天系六月七号，农历系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啊！日子一天天咁过。每一天当你望住个月历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嘅谂法嘅啦？望月历咧，就成个月都系睇得到嘅。喺我哋嚟讲，做呢行咧，就整体上咧都要望之前之后有啲乜嘢。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过路，常记得。过去故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雨啊雨，夜啊夜，如流星。啊，失的失。这三千六百五十夜，十年后的路，你在想，洒过的眼泪，你在想。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这三千六百五十夜， 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 吕珊的3650夜，我好自然就同呢个数字能上关系。3650夜即系等于十年啦。然之后又谂下啊，十年、廿年、三十年，日子就系咁样啊，不经不觉咁去过咗去，过咗个岁月。有时间唔中喺脑海里边会出现呢啲画面嘅时候，你又会谂起一啲嘅往事，又或者系因为一啲嘅事件嘅时候。呢啲往事咧就更加实实在在重现眼前，而因为咧可能你系见翻一啲系多年冇见嘅人啦，就大家聚首一堂嘅时候咧，就去翻去嗰时若干年前一啲嘅画面啊。咁啊，点解会突然间咁谂去讲下呢啲嘢咧？就系寻日咧，就系、是、去出席一个嘅丧礼啦。咁其实就系自己亲人。咁呢排咧都系遇到真系。都幾多呢啲啦，就譬如喺同行嘅我哋嘅前輩啦，早排嘅有慧玲姐啦，陳慧玲，佢都上過係本台一啲嘅戲曲嘅節目裏邊接受過訪問啊，因為佢都係唱大戲噶嘛，係白雪仙康嗰位陳慧玲啊，咁可能聽慣五台嘅朋友會知道啦嚇，咁佢係我嘅前輩，我入行初期嘅時候咧，講呢個廣播劇咧都有同佢有機會去對過手嘅。咁嗰时咧，系咧谂翻起嗰个往事，就系录广播剧嘅时候，我系新人啊，咁梗系坐喺度，唉，从旁听好多人啲前辈讲嘢去学习啦。咁学习当中喺广播剧里边有一啲咧，你系唔需要对白，但系你又要出声噶。咁嗰啲系咩咧？嗰啲对白仲要系自己谂噶，就系、是、当如果个场景系去到一啲可能喺街道行人声啊，你可以做一啲杂声啦。喺酒楼喎，有啲茶客喎讲嘢啦，咁我就系当时喺呢个环境里边啦。咁你咪要谂下酒楼喺边度咯？酒楼系即系会个情况系点咯？咁咧就系坐喺度同人倾偈啊，叫下啲点心食啊咁。咁慧玲姐咧就系、坐喺我侧边，就同我做呢啲嘅杂声。但系事前唔需要有彩排嘅，喺佢哋嚟讲使咩彩排啊？但我都要熟习呢个环境，初头未熟嘅时候，啊，点解佢会话你食咩啊？饮咩茶？食咩点心啊？咁即突然间佢未适应嗰样嘢，咁谂一谂下，系我哋而家做紧一个茶楼嘅一个场景，我哋需要有呢啲嘢嘅。喺茶客嘅时候，大家都可以无所不谈。咁如果集中点想去讲啲嘢嘅话咧，谂下嗌咩食就最好噶啦，虾饺、烧卖等等嗰啲，你可以好自然咁讲。咁但系呢啲咧，你就唔可以喺一个好大声去讲，因为我哋只系侧边场景嗰啲人，仲要远离嗰个咪系远少少，就代表咗好似系一个茶楼里边，我哋都总有一个主戏，那个主戏嘅主角嘅人，佢哋身边嗰啲台嗰啲茶客嘅声音。我哋就係模仿嗰啲，所以廣播劇咧就係有呢個想像喺度，係啦。講起慧玲姐，係講起呢樣嘢，咁即係嗰陣時嘅一段嘅瑣碎事啊。咁啊，慧玲姐啦，就講翻就話係佢早前嘅時候離開咗我哋啦。咁啊，跟住咧就好快就係到你我叔啦。咁係啦，呢位前輩其實我係冇機會同佢合作過嘅，因為我真係係佢個好後輩。入去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離開咗當時我所服務嘅隔離台，但係呢個前輩咧間唔中都會見到面嘅。咁啊，前輩嘅太太嘅燒傷，我哋都有經常見嘅，冇合作，但係因為有一啲嘅場合啊，會係出席啊，咁傾下傾下咧就熟絡咗呢啲前輩，都係非常之受尊敬嘅前輩，好好禮貌，對後輩好好照顧。咁啊，所以係咯，就去到呢個情況之後。 想翻喺呢啲情况，到每一个人咁上下嘅时候，我哋就会面对呢啲嘅情景。而讲翻到去我自己亲人，我嘅舅母啦，但系佢都80高龄啦。80高龄其实系都系一个，系咪点讲咧？人生嘅过程，去到咁嘅想，你就话，唔需要太过乜嘢啦咁。咁但系因为喺佢之前咧，就系都病嘅。嗰啲病咧，系令到佢又行唔到啦，同埋亦都系，因为有啲认知障碍啦，所以都唔系好认得我哋咁。即系，但系我哋系由细咁啊，见到舅母大嘅时候，见到一个人嘅转变嘅时候咧，亦都真系有啲心悒嘅。但系好难讲，因为呢啲嘢，我哋凡人又唔可以控制啊。咁啊，睇翻下嗰个场景，咁佢有两个女，即系我两个表妹啦。咁就爸爸就一早都唔喺度噶啦，爸爸就喺我表妹4年班嘅时候，小学4年班嘅时候就已经唔喺度，咁即系我舅母咧就一手凑大佢哋，仲系一路独身，冇结婚而凑大两个女，但系都真系作育英才，两个女咧都好有成就，而佢本身咧系为人师表嘅。咁寻日喺呢个场合里边，仲有一个特别嘅情况，就系因为阿细女咧就唔喺香港，就嫁咗去外国，嫁咗外国咁远，而家喺呢个疫情嘅时候，点样翻嚟咧？翻嚟嘅时候系又需要好多个，即系可能步骤啊，要隔离啊，又成。有好多嘅变数系唔知点，所以佢哋喺再去详细考虑之下咧，不如咧就细女唔好翻嚟啦，系有啲心悒嘅，即系妈妈唔喺度嘅时候翻唔到嚟，但系碍于呢个环境之下咧，又唔可以咁样样，反而仲惊住阻碍咗，即系办唔到呢件事，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咧就系、是，我家姐就留喺香港啦，阿妹就喺。外地就唔翻嚟，咁寻日见到嘅情景就系、是，好似我哋早前咧啲学生上课，要 Zoom 嘅一样啦，就用呢个方式啦，但系摆住个部电脑喺度，成晚开住，咁就仿佛个人喺度啦，咁啊细女嘅一家人都喺晒度，咁喺度悼念嘅时候，讲嘢嘅时候咧，都一样系透过个麦咁讲。放翻大声啲出嚟，大家可以听到啦。咁啊，听翻啲片段，其实都好感人嘅。所以当时好多嘅回忆都翻嚟啊。咁但系原来喺表妹嘅口中，我先知道，即系舅母当年嗰个勤力啊。佢系教小学嘅，咁佢话啊，记得妈咪嗰阵时咧，就夜晚好勤力嘅去改卷啦。有啲时候咧，都叫佢哋帮手嘅时候，啊，点解妈咪要自己帮手睇下啲习作啊？咁嗰啲咧。因为其实已经改好晒噶啦，都叫阿女哋啊睇下啦，跟下可能学下嘢啦。咁另外咧，妈咪咧就系话哦，即系打电话俾啲学生嘅家长啊。咁佢就话啊，因为妈咪讲喺呢个时候夜晚嘅时候咧，啲家长先得闲，咁所以咧佢逐个打电话俾啲学生嘅家长，就同佢哋沟通下个学生点啊，希望大家可以喺真系家校嘅合作啦。在这一点我是真的昨晚才知道，平时又没有问我的舅母怎么样，这些都是他当年事了。有时就原来是在这个情景之下呢，你才会再去了解一个人，还有在这些情景之下呢，见到他的两个女儿其实都很独立很坚强，舅母应该都老怀安慰了。舅母的离去也都想起一个画面，就是在南丫岛，因为我舅父咧都系教书，佢两个就系教书认识，喺南丫岛嘅。 南丫岛，你海角边，无言的心只独在垂泪。南丫岛，我不知你心，无从晓得你是在寻觅。他的爱，海浪轻拍岸，风在呼叫，高高白浪西面，你可感到孤所呼唤，无言。 独在流泪，难压到你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爱，当天别后远隔重洋，只感动心，无言的心有着万重浪， 潮水它也不知你心，如何晓得你是在期待他的爱。 海浪恋爱着岛上的你，他朝 南丫岛的故事，系啦，讲起我嘅舅父舅母，佢哋两个都系为人师表，但我舅父就好早咧就已经唔喺度，都唔明白，又唔食烟，又唔饮酒，但系佢就死于肺癌。咁啊，跟住若干年后，佢嘅太太即系我舅母，都独生咗好多年，系一心一意就凑大两个女。咁两个女今日都有成就，都真系好安慰，其实走得好安详。呢啲嘅情景，我哋人就要面对人嘅生老病死，係一个必然嘅定律。所以就係、是、如果见得多呢啲嘅情况，呢啲情景嘅时候呢，你就会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特别更加係亲人嘅关系。到佢唔喺度嘅时候，你就好多好多好多嘅悼念。咁所以喺佢再生嘅时候，你多啲嘅机会陪佢同佢倾下偈。咁总好过在现在这个时候，他就好像走了之后的时候呢，就很多的令到自己很遗憾的事。但是往往这些呢，说话就懂得说的，在现实生活里面又好像有种种很多的理由呢，你又不可以成日都有这么多的时间去亲近去相陪。所以是不是人生很多时候都在遗憾中 去生活。但我又想起另一句呢，就是以前岑教授岑念英讲，是在缺陷中呢，即係好多嘅缺陷、遺憾啦，類似啲咁嘅嘢啦，喺嗰度咧，即係人生係冇完美嘅，好多嘢我哋係都會係控制唔到、做唔到嘅時候，我哋就係享受嗰種缺陷美，而喺呢種遺憾裏邊，我哋盡量做得幾多嘅就得幾多。特別喺呢個疫情裏邊，可能大家都上咗深深嘅一課。以前好多嘢好似即系理所当然，随手可得。但喺疫情之下，好多嘢我哋动弹不得。 亲情在世间，独恨春挥不暖心间。天伦吐向往，叹息命运多劫难。风儿慢慢吹，树木中只飘满山。他年成长了，满枝落叶花灿烂。 没干泪斑 在世间，未惧苦海风雨帆，心存鸿高志，理想现实不会难。在世间，独恨春挥不暖心间。天伦途向往，叹息命运多劫难。风摇慢慢吹，树木中只飘满山。成长了，满枝落叶花灿烂，抹干泪斑斑，要奋起无遮叹，纵有苦与难，苦与难，我要坚。在世间，未惧苦海风雨帆，心存鸿高志，理想现实不会难。 温情满世间，关菊英。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 渐渐湿雨滴。 写得啲有深度嘅歌词咧，以前都好多高手啊！呢首歌就系顾嘉辉写嘅曲，卢国沾填词，陈美玲嘅《雨中康乃馨》。好啦，6点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嘅节目。 特呼吁本身是内塔尼亚胡支持者的国会议长不要尝试拖延时间拉拢新政府的成员做叛徒，又叫内塔尼亚胡收，又叫内塔尼亚胡放手，让以色列向前发展。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日前在限期前成功筹组新政府，新政府由8个政党组成，如果国会通过信任动议，内塔尼亚胡就要结束连续12年的管治。

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的又换来我的另一位拍档了，就是 Dan 叶君尧了。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五月份是中仔之后，六月份就到你了、 嗯 啊、你两个一东一西或者一中一西都得，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是啦。那你呢就是在西方那边很多时给一些资料我们，开阔我们的思维、嗯、今天有什么东西的主题跟大家分享呢？ 今日是香港的6月7号啦，其实西方大部分国家呢仍然是6月6号的。 哇，你讲起6月6号好多人呢都叫呢一日是 D-Day 啊。 是啊，咁啊军事术语呢就指一项呢作战行动发起的嗰一日啊。 嗯。 1944年6月6号 ,20 世纪最重要的一日，人类历史呢最大型的军事行动啊，超过16万个士兵呢坐飞机和船呢登陆法国的海滩，咁啊准备击退咧纳粹党德军嘅，嗱为结束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开序幕啦。 嗯，其实咧呢啲都系伤心嘅过去、哦。点解 Dan 你要喺呢一度吓健健康康在星辰嘅环节介绍 D-Day 咧？ 啊，丰盛嘅人生咧，除咗身心健康咧，对身处嘅世界有所认识咧，同样重要嘅。基本嘅历史常识系必要嘅，亦令我哋体会到咧。今日享受到的繁荣稳定呢绝非必然。 嗯，那你这样讲都对、嗯。好啦， D-Day 其实是应该从何说起呢？ 1939年由希特拉统治的纳粹德国呢就入侵波兰，超过30个国家呢就卷入其中。欧洲大部分国家呢已经被德国攻陷了。当时盟军呢就没什么军队在欧洲。咁要同希特拉对战咧，只有一个方法击败到咧呢个纳粹德国咧，同埋解放欧洲嘅。 咁系一个咩方法呢？ 就系要进攻法国，然后打到去德国。 法国同德国都有一段距离、哦。 冇错啊！嗱，由法国嘅海岸至到德国嘅首都柏林啊，全程超过700里，要运送坦克啊、货车啊同补给物资咧。绝非易事，所以咧盟军咧系用咗两年去筹备 D-Day 嘅。 哇，所动用嘅人力物力应该好夸张啊！ 系几百万人参与筹备啊，工程师就研发新嘅武器，工厂工人咧就生产战机同埋坦克，特工咧就散播啲虚假消息俾希特拉，接近200万名盟军咧就喺英国受训啊！盟军咧系冇后备方案嘅，要搏一铺。 点解希特拉咁厉害，要出动到咁多人先有机会打低佢啦？ 嗱，咁就要回一回带啦，去翻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嗱，呢场战争咧历时4年，接近1000万名士兵阵亡。咁德国咧系其中一个战败国啊！佢哋投降之后咧，多个城市咧变成废墟，经济好差，失业率高企，人民又挨饿、啊。直至到1933年，纳粹党元首希特拉就登位，赶走民主，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他组织了几百万的精锐部队横扫欧洲。 为什么纳粹党军队这么好打呢？ 全靠闪电战。1939年9月，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击波兰，先一轮轰炸机轰炸当地的铁路啊、机场啊和电报系统，跟住过百万名军人啊，配备重型装备，以坦克车、军车进入波兰。 即是先以战机轰炸，再用坦克炮轰，就是所谓的闪电战。 波兰沦陷之后呢，英国、法国立即向德国宣战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德军先后攻陷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 1940年6月呢，法國呢都落入德國手中啦。世界嘅另一邊啊，日本呢逐漸佔據亞洲同埋太平洋。喺1940年9月，日本同德國、意大利簽署協議啊，成為軸心國。 所謂軸心國就涉及三個國家，由希特拉領導嘅德國、墨索里尼嘅意大利、東條英機嘅日本。 至於民國咧嘅三大巨頭啊，羅斯福嘅美國、丘吉爾嘅英國、史太林嘅蘇聯啊，二戰初期嘅歐洲咧制衡希特拉只有英國，美國咧只係運送武器啊、坦克啊同戰機作支援嘅。其實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已經令美國咧115,000名士兵陣亡啦，佢哋唔想再參與任何海外嘅戰爭啊。 想还想，现实又是怎样呢？ 1941年12月7号日军突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军事基地，杀了超过2,000名士兵。第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宣布向轴心国宣战。 初时美国都是隔岸观火，现在是夹粉一起打。 一夜之间，美国成为一间大型兵工厂，美军的数目由原本的334,000增加到1,200,000。 哇，接近40倍。 1939年的美国制造不超过1,000架战机，1943年年尾，即大概4年后，每个月已经投产8,000架了。 哇，美国咁积极增加军备，是不是轴心国真的很强劲呢？ 当时德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欧洲了，德军甚至冲去苏联，日本亦攻陷了南亚洲和太平洋多个国家，意大利在北非不断打胜仗。在1942年初期，盟军根本就没什么条件可以乐观，其中一个撤退行动就叫邓寇克大行动，最为人熟悉的嘛。2017年被拍成电影。 是啊，我都有看过。那套戏有提及过，就说法国沦陷，英军是没有能力抵挡纳粹德军，连场败战，英军就被推至欧洲的西边海岸。在1940年的6月，338,000名的军人，当中包括了法军，被围剿去到一个狭窄的法国海岸线邓寇克。为了拯救这几十万名的士兵，英国人自发动用自己的私人船去接这班士兵回去英国。仓促的逃亡，英军是留下了几千把手枪和超过10,000架军车。 盟军亦不是完全处于下风的，多场小战役逐渐抢回失地，日军的进攻停滞在这个太平洋中途岛，德军亦被苏联红军猛烈反攻，滞留在俄国，盟军亦成功击退在非洲的义军，意大利人赶走独裁领导的墨索里尼，和盟军签了和议。 咦，咁有希望喎、啊！听紧清晨爽利嘅朋友咧，我哋就讲紧二次大战嘅 D-Day 啊！ 嗱，盟军咧需要好好计划点样完结呢场大战啦。首先，希特拉咧系一个好出色嘅军事家，佢知道咧占领大部分嘅欧洲国家咧最难防备咧，亦都最脆弱嘅地方就喺法国嘅西岸海边啊！ 咁佢做咗啲乜嘢措施去应对咧？ 兴建这个叫做 Atlantic Wall 太平洋壁垒，咁希特拉咧动用250,000名工人咧，当中包括好多系法国嘅囚犯啦，强迫佢哋咧喺呢个西岸兴建长达2,400里嘅防线，埋下咗咧600,000个地雷啊，用满布荆棘嘅铁丝网咧围绕沙滩，浅水位置咧就插满晒巨大嘅树干同埋钢铁支架。 咦，咁用嚟做咩噶？ 防止战船冲上抢滩嘛，沙滩的后方呢就兴建混凝土碉堡，一个月内就用了100,000吨混凝土啦，无数支机枪瞄准海岸。希特拉计划盟军任何规模的抢滩呢将会在一日内被德军瓦解的。 咁盟军又计划怎样攻破希特拉的太平洋壁垒呢？ 1942年早期啊，美国总统罗斯福同埋英国首相丘吉尔咧，决定喺1944年春天进攻啦，即系咧俾大家咧大概一年半嘅时间去准备。 咁喺边度抢滩啊？ 嗱，英国同法国之间最短嘅距离咧系多佛至到加莱啊，只有20里。呢度咧就系德军落重兵咧防护嘅地方啦。而盟军咧想突袭嘅地方咧，就选择咗喺法国嘅诺曼第登陆，两岸咧相距有100里。 咁几时行动都要好小心喎。 嗱，话明突袭啊嘛，盟军咧必须要喺夜晚，仲要系月圆之夜啊。 好多时啲大事咧都系发生喺月圆之夜噶。 咁啊，人狼变形啊。 咁啊，即系都系有恐怖嘅事发生啦。 系啦，嗱，点解要月圆之夜呢？其实系方便啲散兵着陆嘅，咁个夜晚咧先够光噶嘛。亦需要咧等到潮退啊，咁先可以咧避开德军喺海边安置嘅障碍物。嗱，盟军咧最高统帅艾森豪咧被任命统筹 D Day。嗱，年轻时咧佢喺美国嘅西点军校咧出名运用伪装欺骗敌方嘅。从军几十年，最后成为出色的战略家，组织这项人类史上最具规模的战事。英国将军蒙哥马里这样评价艾森豪的。 他只需要向你微笑，你就会从此信任他。 艾森豪正式得到任命之后，大幅度扩张军备运去英国。直至 D-Day 啊，美国一共提供咗咧500万吨军事用品。 喂，所谓盟军咧，其实系包括边啲国家嘅军人啦，吓？ 美军咧就占170万，英军同加拿大军咧就占咗100万，其余30万咧系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嘅。嗱，对于盟军嘅训练啊，亦极之严苛啊。嗱，散兵咧要练习空降同埋不眠不休步操3日，士兵啊仲要接受枪击训练，攀爬悬崖啊，枪林弹雨嘅情况下咧，喺啲铁丝网下边爬行啊。 喂，咁艰苦嘅训练系应该嘅、哦。 嗱，好多名士兵参与呢个训练啦，但系冇一个士兵咧知道几时同埋喺边度抢滩嘅。D-Day 是最高机密， 我想德军和希特拉都未必知 道。哦，当然不知道，只是知道盟军正在筹备登陆。为了欺骗希特拉，盟军运用特工和假消息，还有特种部队，当中成员包括工程师、双重特工、电影制作人。 喂，他怎样瞒天过海瞒得到呢？ 盟军咧就喺英国嘅多佛咧就建立军营，等德军咧以为佢哋喺法国嘅加莱登陆。德国嘅侦察机啊，曾经喺呢个军营嘅上空咧影到过百架坦克车，但系其实嗰啲并唔系用钢板做嘅，而系用塑胶同尼龙做嘅吹气坦克。 咁使唔使整埋厂房发出嘅金属哼哼声，用嚟欺骗嗰啲德军啊？嗬， 啊，梗系要啦。嗱，嗰啲哼哼声咧，全部来自唱片、留声机同大喇叭嘅，连坦克车行过嘅痕迹啊，盟军都整埋。货车、吉普车、飞机同船，满布整个军营。其实佢哋全部都只有木制支架，包住外边咧系画工精细嘅画布。虽然行埋去睇嗰阵时咧，嗰啲道具咧一睇就睇得穿噶啦、 嗯， 但系咧就欺骗到咧喺过万尺高空嘅德军侦察机。 梗系啦，距离咁远都蒙查查啦，系咪啊？嗱，咁军营以外咧，有冇其他嘅方法去欺骗德军呢？ 信息战。嗱，报纸咧就大肆报道咧啲军官点样巡视个军营啊，无线电咧就不断发放咧进攻法国加莱嘅计划，德军嘅间谍咧以为收到可靠嘅消息咧，就再汇报俾希特拉啦。 咁呃唔呃到佢咧？ 呃到，希特拉咧派出20万全国最精锐嘅部队咧嚟到加莱，应战一场咧唔会嚟嘅进攻。嗱，当然盟军咧真正进攻嘅法国诺曼底咧，并唔系完全冇防守嘅，只不过大部分嘅德军咧留守喺200里以外嘅加莱。咁同时咧，法国嘅地下抵抗部队咧不断向英国提供情报，但系 传递呢啲情报咧，佢哋唔系用当时最先进嘅无线电波，而系用咗最古老嘅方法。 唔通系我哋中国早期已经有嘅飞鸽传书？ 冇错，嗱，字条咧就紧扣喺啲信鸽只脚嗰度，每日来回英法两国咧八个钟，帮手传递情报啊。咁 D-Day 咧正式启动嗰一朝早咧，盟军嘅战机咧离开真正抢滩嘅地方好远嘅某一角落，投放大量塑胶人形散兵啊，当中都有真人散兵嘅。嗱，着陆之后咧就立即开着嗰啲大型喇叭咧，不断重播啲枪击声，仲引爆一啲化学品啊，令德军以为咧盟军正在引爆炸弹。 咁呃唔呃到啲德军啊？ 呃到啊！几百名德军咧就冲去现场。与此同时，盟军嘅战机咧就飞往法国嘅周围嘅上空啊，投放大量炸弹，摧毁咗咧1300架德军战机，消灭咗咧佢哋喺 D-Day 嘅制空权。盟军咧仲炸毁多条德军嘅补给路线，确保佢哋喺诺曼第真正登陆嗰日咧得唔到任何支援啊！ 喂，嗱，之前你咪提过咧，超过200万嘅士兵咧喺英国准备。咁都要食噶，膳食方面又点安排呢？ 整个英国嘅南部咧，已经变成一个大军营啦。厨师咧都有4500个啊！ 哇，好紧要啊！ 嗱，好啦，6月3日，距离 D-Day 进攻仲有3日，一切准备就绪啦。但系天气非常恶劣，气象学家咧预报咧恶劣嘅天气咧会持续几日啊！ 咁点算呢？ 德军指挥官隆美尔决定离开诺曼第，飞翻德国探老婆啊！佢深信咧咁恶劣嘅天气咧，盟军一定唔会咧有所行动嘅。 咁盟军嗰边又点呢？ 嗱，艾森豪咧就决定延迟进攻24小时。好啦，到咗6月5日嘅朝早，一众军官开会啊！天气报告指出咧，6月6日朝早有几个钟天气会好啲嘅。 咁佢哋会唔会照原定嘅计划喺6月6日进攻呢？ 嗱，好矛盾啊！如果而家唔进攻咧，就要等1个月后月圆之夜咧，先至会再次来临。如果喺恶劣天气下进攻咧，将会有大量士兵牺牲。 嗯， 进攻咧亦好可能会失败。如果一直等天气好转啊，德军咧有可能发现诡计噶嘛，1年半嘅计划咧将毁于一旦。 系咯，咁点咧？嗬？ 嗱，盟军嘅各统帅咧争持不下，直至到6月6日嘅凌晨啊，仲未做到决定啊。 结果会系点呢？ 下星期继续同大家分享啦。 嗱，其实咧呢个系即系已成历史，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嗰个结果系点、 嗯， 但系又温故知新去听下，好似古仔嘅形式讲翻出呢个 D-Day 嘅故事吓。 嗯， 好啦，咁啊，今次咧阿 Dan 你又带咩歌去配合 D-Day 呢个主题呢？ 嗱，描述 D-Day 嘅荷里活经典1962年制作嘅《碧血长天》呢个 The Longest Day 嘅电影主题曲。激昂的节拍和旋律啊，令人面对任何挑战呢都会鼓起勇气，相信任何逆境呢都充满希望的。 啊，你又令我想起呢，社署有一个宣传片呢，是一班青少年去拍的，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就是讲话打波先来落雨，最后就说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其实很多时都是在逆境里面都会有绝处逢生的希望的、 嗯、 下个星期一再见你 Dan 了、 嗯、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差唔多到六点半啦，下个星期再继续 D Day 啊，嘅续集吓，咁啊，而家温度27度啊，咁啊，听日星期二朝头早清晨爽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深圳龙岗区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早前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属于境外输入关联病例。患者在隔离观察期间，11次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到解除隔离转为居家健康监测，在上星期六检测初步阳性，昨日复核是阳性。因应疫情防控需要，由今日中午12点起，所有从深圳机场离境的旅客必须出示健康码绿码和72小时内检测阴性证明。持有广州或者佛山身份证，或者14日内到过广州或佛山的旅客，必须提供48小时内阴性证明。中山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说，由于周边部分地区出现本土确诊和没有症状感染者，将会对全市市民展开大规模检测工作。澳门政府因应广东省的疫情发展，即时将目前身处澳门但过去14日内到过广州或佛山的人士的健康码转为红色，并且会向他们发短信，要求在今日挨晚6点前到3间指定医院接受检测。如果没有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检测而有没有合理解释，将会被要求到指定地点接受14日医学观察。当局说，如果相关人士检测结果呈阴性，健康码会转为黄色，要自我健康管理，不可以去到赌场和公共部门等的场所，直至到达到离开广州或佛山满14日为止。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会呼吁国家承诺推动在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约翰逊说，他会在星期五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向他的同行提出有关目标，以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认为如果达成目标，将会是医学史上最大的壮举。目前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已经交代会向世卫牵头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捐赠多少疫苗，但是英国和加拿大至今未公布捐赠的数目。报道说，预料约翰逊会在峰会上公布。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勒提出将会将比特币定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如果获国会通过，将会成为全球首个以虚拟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布克勒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比特币会议上表示，比特币将会令住在国外的民众更容易地汇款回国，短期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为数以千计在正式经济以外工作的人提供普及金融，亦都可以促进对萨尔瓦多的投资。布克勒说，好快会向国会提交法案，寻求比特币成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一经通过，七成没有银行户口的萨尔瓦多人亦都可以取得金融服务，认为有助改善几百万人的生活和往来，生活和未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7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第一宗源头不明 N501Y 变种病毒本地个案，受感染的17岁女学生，她妈妈亦都确诊，家姐就初步确诊。病毒基因排序和深圳个案对比是不同，会再同输入个案变种病毒读 朱比对追查源头。患者三母女潜伏期间去过不少地方，一直会问专科医生个案对本地疫情影响会有几大。 政府咧系将啊呢个接种伏必泰疫苗嘅年龄群组咧扩大到去12岁或以上。咁香港儿科学院就话啦，除非有急性疾病或者系严重过敏，咁否则嘅话咧。